双对，欢欢喜喜过个好年，欢欢喜喜过呀过好年，开门迎接财神到，福神高照喜鹊叫，吉祥如意神呀身边绕，鞍前烛台香火烧，心中祈祷万事好，金银财宝少呀少不了。 喜喜过呀过好年。